秀，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记，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说到并太岁张方二耍西安府，先是让小火神红月儿到西安府里边见知府张治中，说钦差大人现在要驻马西安府，预备行辕公馆。挑来挑去，挑的谭望、谭德祖他们家。这儿是假钦差，到了公馆以后，不让张治中见。西安一府大小官员文武两道，免参免见，全不让见。这张治中呢，他嘀咕：“这真钦差假钦差呀？”他找这师爷呀，唐年商量。唐年呢，诚心拿话挤兑他。为什么这师爷恨他？应该呢，吃谁像谁。你吃他呀，你就得向着他。你每月呢，拿粮，官饷。但这师爷呢，不向着知府张治中。您就知张治中平常这人缘就走近了。他也得出馊主意，非得上公馆里的要面见钦差您的人。这儿张方呢都布置好了。层层设卡，假装的跟这知府说所有一应的公事公文信件都是随行张委员代差代看，大小事宜张委员代行代办，权力大了。您琢磨，那钦差代表皇上，那已经就是一切的事宜全权处理了。您琢磨琢磨，有金牌，有尚方剑，带着兵符印信，可以调动全国各省人马，这多大权力！他又放权给张方，能有这事吗？你不管这委员是干嘛的，能把这权力给他吗？一切公事信件代拆代看，多要紧的事情，多加紧的，说现在话，军事情报电报 他就有权利看，就看看也没关系。你明白明白你的口述复述给老大人，那也叫老大人不懂密电码，你懂，你懂，你给翻译过来，什么事儿还得他做主，这代行代办可厉害了。那他说了就算了，他要说代表钦差，下边就得执行。这样的事情啊，几乎不大可能。那张治中为嘛就信呢？他不懂啊。这捐班跟科班两码事，科班出身，一级一级熬，熬到这儿，从小官开始做起，由吏变官，由官变大官，捐班不急，花钱买的官，买完官之后先学什么呢？先要学官场当中的习俗，这叫官俗。二要学做官的威风派头，三要学盘剥百姓。这花钱买的官，装相了之后赶紧先得回本儿，得捞回本儿。因为什么？当这官花着钱呢，然后再想赚够本儿不就完了吗？那不行，那干捞一官瘾多没劲呢。做几任之后怎么也得啊，这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要赃官还了得吗？得狠捞些个钱。他不懂官场上的事情，他不太明白，师爷唐年又不告诉他，他到这儿愣信老半天，就瞧川原伯玉虎刘尊出来了。 红玉儿，张委员出来了。 好、哦、出来了。好家伙，张委员这么半天才出来。好家伙，这我要见老大人得什么样，见一随行委员都这么难。哎，您多美言，您多美言，别说话。就瞧川原伯玉虎刘尊上房屋，那门帘一掀，从里边迈步四方步，禀太岁张方，迈步可就出来了。谁呀？西安府怎么那么麻烦，不让见偏要见。老大人深仰跪让，惊动了老大人，是他担呐，是我担呐，他哪担得起呀？哼，我谅他也担不起。西安府张治中在哪儿呢？候着您呢。嗯，往台阶下边溜达，这边还有一棵树，树底下杨小香杨小翠俩人搬一把大椅子往这树底下一搁，张方大马金刀往这这么一坐，一闭眼养神了。川云伯玉虎摁着刀在他身后的一站，派头吗？杨小香杨小翠回原位，跟那房檐底下站着。红玉儿一瞧都安排好了，贵府上去见个礼吧。 哎，见个礼？四品黄堂，他什么品级啊？ 我怎么见呢？我是下一餐，我是磕一头，我是抱一拳，不会呀。其实应该张方给他见礼，他国家四品黄堂一府知府，他见礼随行委员办差官干嘛爱办节呀？他不懂啊，而且进门这阵势给拍晕了，直哆嗦，腿肚子有点往前转，有点转筋呢，拉了这胯就过来了。贵府贵府，别耽误工夫，快点走，哎，快点走。这一快走俩脚一赶不上步，扑通趴下了，索性跪下吧。西安府知府张治中叩见随行张委员。张方微然一抬眼皮，贵府你就是张治中吗？不错，正是卑职。抬起头来，本委员一官，谢张委。您琢磨花阴凉底下就张方贪老人家这副尊荣，活生生把一张治中吓得半死。一琢磨也错，非这样的人物陪着老大人呢，换别人也不行啊。这位随行委员怎么长这模样，庙里的小鬼包着皮的黄鼠狼一样。哎呦，张委员，我要面见老大人。噔，大胆的西安府， 你还有脸来见老大人？我来问你，万龙藏锋岛里边藏着一伙匪人，你知情不知情？不不不不不不，下官概不知情。身为一方父母，就在你的管辖之内，有此巨患，竟然茫然不知，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做的什么四品荒唐？下官我倒是略知一二，略知一二，竟然不专折入都禀明圣上，钦差老大人到此不说实情，难道说你通匪的不成吗？知道也不成，不知道也不成，俩大豹子先给扣上。张世忠没词儿了，下官有罪，下官有罪，卑职我有罪，卑职我有罪，嘣嘣嘣嘣，直给磕头，舔着脸还要见老大人，亏了老大人，现在身染贵恙不能见你，倘若见你，轻则是大大的嗔斥，重则贵府你就听参了。这话也就是跟张委员我说，我倒是管不着你，你还不快点给我滚！就这一句话，张志光跟得了赦令似的，哎，站起来撒腿往外就跑啊！再见老大人，算不敢见了。跑回去一琢磨，不对我干嘛去了？这人是干嘛的？就给我唬回来了。哎呦，快找唐师爷！他还找这唐年，这就是倒霉催的。唐年一听，哦，没见着，没见着，您去干嘛去了？也不能说没见着，没见着钦差，见着随行张委员了。唐年心里明白，你见不着钦差，他们那堆人里没有钦差。你说全假吗？不全假，除了钦差全是真的。最真就是那师爷，那师爷的派头那不是装来的，那是胎里带，甚至于年羹尧见着他都得客气。那师爷在年羹尧跟前跟这唐年在他跟前可不一样。为什么？这师爷是从贝勒府借的，那暗含着就是贝勒爷派在年羹尧身旁的奸细看着你呢。你出京都干嘛去了？你说这郎舅的关系，那也不放心，也得安插俩人，一文一武，一个杨有之，一佟林，这都是贝勒爷的人。那么唐年明白，不告诉他，坏就坏在这儿了。你不告诉他，他也就落一糊涂。最损的是他车和他去，您还得去。如果这回要去，您还不能够少带人。怎么？您这回要去，他还是这套话，随行张委员，代差代看代行代办。为什么老大人不见？老大人病了。您这么去，您去了，整个进去，整个出来，还是见不着。首先说，您得带俩大夫。这俩大夫，可着西安一府您打听，气死活神仙，手到病除。那得说，是扁鹊的重生，华佗的在世。金氏的和缓，就这个俩大夫简直就是要么爷孙十秒转世投胎来的，活神仙一样。您不病了吗？没关系，我带着大夫给您瞧病来了。你看他让见不让见？他让见了，让大夫给瞧，大夫一号脉就知道真病假病。您呢，跟着一块儿一听大人的谈吐，你听这口风，您就知道他怎么回事了。说再不让见，那这俩大夫就没用了，您小起码得带二百人去，而且都得暗带着家伙。只要说不让见，包围公馆，自年的人以下这一票人先都给拘了，再审，再问这大人，您为什么拦着不让我义府的官员见？他有话问您，您得有答对。嗯，好，张志忠一听这过瘾，我怎么答对？ 官有大小，一样的公事都是给皇上效力。您年羹尧，您也当的当今万岁的官，我张治中四品皇堂，我一府的知府，一方父母，我见你怎么就不能见呢？可是你官比我大，公事上都一样，公事没大小啊。您的事要紧，我的事也要紧呢，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凭什么不见呢？咱们都是给皇上当差效力。好，这两句话有劲。那么万一要是真钦差，真钦差又该怎么样啊？真钦差恼了怒了，您扰了他的静养了，一大官把您一撸到底，他还能有多大权力吗？就因为带着大夫给您瞧病来了，您就至于把我脑袋给搬了吗？您也就是把官免了，可您可听明白了，您做的可不是他年羹尧家的官，您做的是西安侯家的官。西安侯不过是小小的侯爷，那是现在贵为皇子，背了爷，现在可不是太子。你怎么知道他成不了太子呢？日后要是嫁作东宫成为太子，可就是王储啊，老王燕家幼主登基。真要说西安侯一朝人王地主了，您可就开国元勋了。您比现在这官大得多，他那能免，这能给您升，最不济了侯爷也能把您这官给找回来。西安府不成啊，别地儿当知府去，调走啊，还是四品呢、啊、再说了，西安这儿您改漏的差不多了，自从您上任以来，刮进地皮三尺，西安府的老百姓让您霍霍的够瞧的了，您那也该小孩拉屎挪挪窝了。那说师爷能跟他这么说话，说别他听不懂啊，你跟他说文拽文他得懂啊。可是要不让您见，您可就别含糊了，把他这些个大小的随行全都抓起来再说。这叫什么？这风麻燕雀这一大门，这好大生意。您拿我们来说，我们这小生意，我们不骗人，金皮彩挂全凭说话，一口吐沫一口血，我们是凭力气吃饭。后来我们高台，我们叫文艺工作者，现在更了不得了，管我们叫艺术家。我可不敢说我是艺术家，我没什么艺术，有膀子气力，200多斤往这一坐，滔滔不断得给您说一半小时，这90分钟还得把您说的信了。你这话就没意思了，谁骗人啊？书上就那么说的，但我不能照本宣科呀。那雍正剑牙图那书不好买，您也能买着啊，您让旧书网一淘换也能淘换来，您跟家看书多好，是不是？干嘛非花几十坐这听我说呢？他这里得有点演绎，是不是？这我们这行就不容易，打小得练功，那梨园行更麻烦了啊。戏法金批彩挂，金呢算命，说算命的不就是骗人吗？胡说吗？不然，这跟您各位说，那个相士他得看多少本相书，这里头有人情学，有这个心理学、社会学，这里有很多学科支撑着他呢。他说这话呀，说白了，不论真假，他先解您的心烦。我认为相士都是心理辅导家，半拉大夫，你多为难招窄的事儿，你找他一会儿，你听完了你心里痛快了，你丢东西他能告诉他能给你找着，你在你们家丢东西你们家都找不着，你上马路边找他，他能找着吗？倒霉上挂摊儿。他说的，这他也得看书，也得有学问。你别的行 你没文化行，你当相声你没文化行吗？对于中国古典的文化，你得还得有点研究了。说实在的，哎，皮那是卖药，卖药是汉门，这个卖药啊，您就是开大药店，这也是暴利。您在马路边卖药也是暴利。我老给您说，药铺这个利润最大，论麻包进，拿等子往外腰着卖，还没有蒸秤的。买别的都行，买白菜、买白薯全行，买什么都行。您听高永培高先生那钓鱼，再饶俩，再饶俩，再给饶两条，饶两条，他跟你对付。买药没有一个蒸秤的，多给来两俩，多给来两俩。你吃死怎么办呢？没有一个买药蒸秤的，哎，都得按着那药方给开多少就是多少，哎，所以这个药铺这个学问深了，卖药也好，是这个马路边卖也好，他这也得有文化，哎，踩骗人不骗人，骗人踩着人踩着变魔术，变魔术是功夫，得天天练，后来叫魔术不叫戏法，魔术的魔呀，上面一个马底一个鬼，你一麻痹他一闹鬼，这魔术就成了。但背后那功夫您没瞧见，您坐这儿坐着喝水嗑瓜子听书逍遥自在，魔术师不成，这手老得活动的，剑环单斗基本功，四个小球在这五个手指老得转，坐那没事，你在旁边瞧着他跟有病似的。你这老活动他干嘛？他不练不行，一天不练手就生。你看我们这行叫曲不离口，他们叫拳不离手，对吧？老得练着，那嘴里那个话跟手上这动作都得配得上。啊，张家长照的更黑一阵红一阵，拿起这扣这里，拿起这扣这里，说一声这过去，翻开这里没有，这里俩，就这速度，就得这速度。他为什么这么快？老让你认为他快，话也快，手也快。你别忙，别动，您慢点。坏了，你叫倒霉，这儿才赚您钱呢。啊，怎么着？在哪里呢？在这里呢。说了算吗？你看刚才变白变白桥，你非枪火，你非告诉在这里头呢。咱都别动啊，就跟那摁着，在这里没有说。你这变魔术的这多厉害多王道啊，您一般人还不敢说了，有的人认为看真了就在这里的，那咱可不能白说了，这才说我们行话开楚门子呢，哎，这才赚您钱呢，多少多少钱咱开开，你准猜不对，一慢那才是真正的戏法呢，那快的时候没戏法。这个卦就是武术，武术啊您也知道，那更得练了，哪位不练也不行，凭的是气力。不管真假，您琢磨琢磨，拿那刀愣往肚子上拉，那肯定得有功夫，是不是？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